对头，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的，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素问一法方一论篇的第十二，也讲到了南方者，今天呢准备讲中央者。不过徐老师，您对于上周讲到南方这个话题啊，有没有什么跟大家补充的呢？ 上周呢我是抽空去一趟上海 啊、 看几个朋友。去上海我有个什么感觉呢？上海的水不好喝。 为什么呢？ 君住长江头，我住 长江 尾啊 。 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啊。 但是您别忘了，人家饮的是长江源头的水。这个上海是黄浦江和长江的入海口。所以那个水是处于下游。 上海人会喝自来水吗？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是也是买那个什么什么泉水。 哎，对啊，就是我在那儿就是开始没注意嘛， 对， 就是喝点那个宾馆里面的提供的那个矿泉水。 对， 矿泉水用完了以后就接他那个能饮也可以饮用的宾馆那个水，然后就沏茶嘛。 对， 沏出带的是非常好的茶，沏出来怎么喝不是那个味儿，因为他那个漂白粉，我觉得那个。用氯啊，那个过滤杀毒的那个味道太重了。后来我见了上海我几个朋友，我就说起这事，我说 对， 他说是啊，他说我们这儿下游， 上海人民真不容易啊。 对啊，所以这个我上次我们讲南方的时候说了，这个水呢，一个是最好的水是泉水， 对， 泉水呢就是从带着气从地下冒出来，它本身经过了很高的过滤。 嗯， 然后再冒非常带气又洁净，最不好的水呢，就是我说这种 下游江水。 下游江水，而且呢土层比较薄，在那儿的话，你挖一挖就能挖出水来，所以它就没有经过太好的过滤。所以对南方我又增加了一种感觉，为什么北方人到了南方容易出现水土不服呢？就是说你在北方喝的这种水，到了南方以后呢，你喝那种水。一下胃肠道就不适应，所以很多人就上吐下泻。所以说当年赤壁大战的时候，说是一把火，诸葛亮借东风一把火给曹操的80万大军给灭了，其实不是。你看他们现在小说也好，电视拍的也好，开始都是什么瘟疫流行。 嗯， 所以瘟疫流行就是北方人到那儿水土不服，这里边水土不服第一个就是水，是吧？你喝那种水，现在我们还说自来水厂净化啊、漂白啊、过滤啊，用什么活性炭、啊？过去人就是 江里面打上来， 水流十步就为净嘛，是吧？你在上十步开外洗完脚，我在十步以下喝这个水就算净水，所以这个对水的这个卫生呢，就是应该特别要注意。到那儿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去选择一些洁净的或者矿泉，你要讲究的话，就得用点这个好水。我最早留下印象比较深啊，就是说觉得一个地方水难喝啊，是到那会儿到天津。 天津也是入海口吗？ 哎，天津也是入海口，为什么叫津呢？ 对啊， 就是那种河岔分道特别多，临水。那我中医讲汗出真真，是为津嘛，就是那种水汪汪的那种地方。那会儿我上大学84年，大概是86年还是85年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什么引滦进京的时候， 嗯， 到天津喝那个水，哎呦，你就难喝到什么程度？当时还没有流行什么矿泉水， 嗯哼， 难喝到我们到天津去买外地出的那个啤酒喝， 都那个都不行是吧？ 就是喝天津当地的水没法喝，但是天津当地人，包括现在上海的我的几个朋友说呢，他说我要出差一个星期回到上海。喝这个上海水我就不适应，然后再待一个星期以后 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所以人类是进化的， 所以说什么叫水土不服 啊？ 你这样喝待一星期就服了。 对， 估计我在上海就待了一天半嘛。 对，就像 待时间长了就服了。 对，就像到北京来的人，时间长了之后也都变成了人肉吸尘器，也就习惯了。 所以这个说起这个南方这个水的问题呢，就今天就插了这么一句啊。 对， 我记得南方人们泡茶，就是你看天下第一泉是趵突泉，是山东。 嗯哼， 天下第二泉就是我们说二泉映月那个地方，在那个叫什么无锡， 嗯， 就那个西会西山会山那儿，现在建了个西会公园。这现在说用泉水泡茶是最好的。最早这个水就是江南这个水没法解决之前，人们是接天上的雨水和雪水存起来然后泡茶的。 嗯， 就是说香在那个年非工业化时代比地上江河里面流的水干净。而且以前你记得我们以前没有这个卫生系统不太健全，上海都是里弄弄汤，然后是什么马桶，是吧？ 这马桶跟喝的水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你喝的是江水啊，江水渗的不是太清，然后这些水都是混在一块儿。 马桶都是直接排到江里面的。 对啊， 哎呦， 所以这以前这个卫生啊， 也不妨碍上海人民都成为比较聪明的人民，是吧？他是 徐秀甫吗？ 养肾了是吧？ 嗯， 那如果从这样道理推下来，你说广州、深圳也是属于这个入海口的地方，是吧？也是属于下游。那基本上在中国比较发达的城市，这个水都不会很好了。 我们为什么叫母亲河呢？ 嗯， 就是一条江水、河水哺育了一个民族，所以一条水，这河水是不是干净，那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身心的健康，是吧？ 嗯， 如果身体不健康，这个人心里也容易产生变态。 对， 所以现在呢，有一段时间就把这个江河湖海造成了排污的这个管道啊，反正任何你说这个农业或者是我说人体的这种有机的肥料排进去也倒罢了，最可怕是说工业污染。 嗯， 工业污染进去以后呢，整个就是变成了毒水啊。 所以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有这样的河湖河江河湖海，就有我们身上的血管的特质，对吧？如果你这样的对应关系的话， 没错。黄帝内经讲就是说天地有多少山有多少水，对应人有多少经脉，他就是把这个天地的变化跟人就对应起来。 对啊， 我发现现在的江河湖海一个是被污染。 对啊， 你看我们的血脉。 对啊， 我们整天吃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我们的血管里面也充满了各种的毒素，是吧？第二个呢，现在就是江河湖海出现了富营养化。 对， 什么长青苔长绿藻，包括近海的污染都是出现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身体里面什么高血脂啊，这是高血糖， 嗯， 这全是富营养化， 嗯， 是吧？最有意思是昨天我不是休息吗，我们家这个厨房的那个洗碗池那个下水道， 嗯， 就堵了。我老婆呢就是抱怨好几天，说这怎么回事。我一看呢没完全堵死，你要是存一盆水呢它一两个小时也能渗下去，就是渗的比较慢。 嗯哼， 你说我这个事儿呢也可以找物业就去修，但是我这喜欢动手，因为解决点这种事儿有点成就感。 小的时候手工课上台可以。 我就在那儿琢磨 啊， 我就想他为什么堵，就跟你见到一个病人他出现了尿不出来 啊， 前列腺，你说啊，现在医学诊断说前列腺肥大， 想要尿却尿不出来。 对，滴滴答答。我说这个堵就是没完全堵死 啊， 是吧？它还能滴滴答漏出去点，一两个小时还能漏完。 嗯， 但是呢，它这种漏呢，你是刷锅那些油腻啊、污垢全在那个碗里、池子里，你就没法弄。 对，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堵的呢？ 嗯，到底用什么原因堵的呢？现在徐老师已经知道留下气口了。好了，广告一下，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的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聊着他们家的下水道的问题。要天人同构嘛，对不对？ 对， 天人同体嘛，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外界的环境，就会有我们这个身心的环境， 对 不对？所以呢，刚才讲到的为什么一个下水道会堵嘞？ 我第一分析我说，那个下水道它有滤网， 对， 是吧？很致密那种钢丝的滤网，它不会是被大块东西堵的， 对， 是吧？不会说我掉下一个土豆、一西红柿给它塞住了， 对， 不是，这排除 啊， 所以我没必要去请物业拿那个疏通下水管道那个机器，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对，呜噜噜 噜噜一转，是吧？ 对， 我说它不是被一个有形的啊硬的东西，相当于我判断这个人前列腺没有长肿瘤， 嗯。 另外我就看到那个水池里面接的那些油腻污垢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嗯， 我说天凉了，如果我们洗碗的时候又因为它那个等那个热水又等好长时间， 对， 得先得放会儿凉水， 对， 然后这种凉水又把我做饭用那些油的东西冲进去 啊， 而且水流又不是它经过滤网，它水流又不是很足， 对， 那就导致个什么问题？ 堵塞， 油垢。油腻， 哎呀，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徐老师啊， 就慢慢给腻在那儿了，就像一个小我们北京人说话，你真腻嘛？ 对， 他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就给腻在那个， 对， 所以他会把那个排水那管道呢，就是慢慢那个口那个孔径啊，直径一点点给你缩小，到最后呢，他就给你糊住。 嗯， 你说他糊住了吧，他有点小口，你的水呢还能一点点往下流，但是呢。很痛快的排泄它就不可能， 对， 我就判断我说第一水温低了，第二油腻太多了， 嗯， 是吧，那怎么办呢，我就把它烧了一锅热水，开水咱们洗东西都知道用开水洗油腻 很容易化得开， 化得开嘛，我就闹了一盆开水出弄进去，然后我又把我们家洗衣粉 啊 弄了半袋洗衣粉，咱不是清洁嘛， 对， 就是倒进去 分解这个油脂嘛， 分解泡了一会儿吧，还是没动静。 我以为立刻就动了呢。 没有 啊， 我就拿就去到那个外面集贸市场买了个那个揣子，就是厕所堵了，你知道吗？ 啊， 就有一个皮圈， 那个、对对对，一压，嘣！ 你不能拿那个厕所那揣子拿进来再通洗碗池的。 对对对对，买个新的， 买个新的。我是说呢，就是说气过不去。 嗯 啊，就是说到气吧。用揣子那么揣了几下，哗一下就开了。 哎呀，你是火神派呀！ 哎，你看看， 就是火神派嘛。 我突然想起我们现在男人得的前列腺病，你说他怎么得的？第一，凉水喝多了， 嗯， 是吧？相当于洗碗池里面的老用冷水。 对。 第二，油腻吃多了。 对， 哎，你有凉水，又有这种油腻， 那小杂质就会团结在一起。 哎，就那个在你那个出口下水道那儿开始慢慢的聚东西，这时候你就开始想尿尿不出来，滴滴答答的。那怎么治呢？第一，扶阳派，把这体液给它升温 啊。 另外就说你要喝热水， 嗯， 永远要喝这个开水啊，喝这些这个摒弃那些冷饮。第二呢，我们往里面加。洗衣粉 啊，洗衣粉，洗衣粉是什么呢？在中医， 洗衣粉就是我们说能化油腻的东西。 在中医药里面有哪些哪几味药？ 茶 啊、哦， 茶是不是减油腻的？ 对， 你说我们说内蒙人家吃牛羊肉，人家喝砖茶呀。 对， 而且我们要喝红茶，喝热性的红茶。 嗯。 另外，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多去油腻的药，你比如说，古代人洗东西用什么？皂皂角。 对。 我们中医里面就有皂角刺啊， 嗯， 那就喝跟喝肥皂水差不多，是吧？我以前还讲过这个化湿去油腻，什么苍竹啊、橘络啊、丝瓜络、啊、这些药，丝瓜络我们 洗碗也用 啊，是吧？就相当于我往这个水里面加洗衣粉 啊， 最重要的一点 还补气， 还要补气，还要调呼吸， 嗯。 这个用那个揣子给他揣那个气，让他达到那个病位，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改变人的胸式呼吸到什么？ 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你一腹式呼吸，你气压就到了下水道了，然后这么不断的吸呼吸呼，歘一下冲开了， 嗨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这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推而广之，什么心肌梗塞、脑血栓呐、啊，本质都是一样， 本质一样，一个是。体温低了， 对， 是吧？我们现在形寒饮冷，整天是冰箱空调，再喝上冷饮，再喝上那些性质阴寒，比如说牛奶， 嗯， 是吧？这些油腻的东西，我在那儿都看着那个下水道没修好的时候，满洗碗池那油腻，我是真觉得恶心。你看到这个以后，你都不想吃饭。 对， 等你把它洗干净以后呢，俺就觉得清爽，洗的那个钢丝圈滤网都。就泛出那种亮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真爽，这种不腻就是油脂去掉那种感觉是爽，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情啊都跟这个身体都有关系，身体呢又跟这个 外界环境 有关系，跟江河湖海都有关系， 嗯， 所以我的一朋友就刘杰大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多人便秘跟他们家那个抽水马桶堵了有关系， 对，天人相应， 天人相应，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人相应，是吧？但是这个道理就一想就，还有很多人呢，家里面呢，房间的中间有把厕所放在了房屋的中间，它就会导致肾病。 嗯， 中为土嘛，你厕所在又是水位嘛， 谁家非要把厕所放在？ 哎，很多人呢、哦，你知道吗？比如那个很多人那个就是卧室里面不是有一个卫生间吗？就放，其实那个位置差不多在家庭的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吧？ 对呀、 啊，按古代四合院是厕所的位置应该是放在西南角， 对呀、啊， 是吧？ 西南角嘛，金阁往下一点点、是吧？这样子可以化开嘛。 就是古代人是参透了天地与人身心的这种关系啊，然后去通过处在不同的地势，然后调整人的身体，然后治疗疾病。我们现在都是、就是简单粗暴啊，就是一个因导致一个果，其他都不考虑。 没想到我们的身体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啊、生命来的哈、 嗯。 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这个新鲜话题啊，讲到中央。中央者，以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中。 这个说完了东南西北，我们就开始说中了。这个中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原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就是江淮平原这一带，江淮平原呢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河南、安徽，就是淮河流域这一带吧， 对， 它处于长江和黄河的中间，往东呢就是江苏、山东靠海了，往西呢就到了这个湖北、四川这一带， 对， 所以我们说的中央者呢是指的河南、安徽这一带，相当于中原和一部分楚地，相当于楚。 其地平以湿， 这一带呢，特点是什么？地势 平滑， 我们管它叫平原嘛， 对， 相当于华北大平原往南的延伸就是江淮平原。这个平呢，大家可能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你去过那个河南没有？ 没去过。 你见过黄河大堤没有？ 没见过。 黄河大堤叫什么河你知道吗？ 天上是水是吧？ 玄河。 是。 为什么叫玄河？就是说它从黄土高原比这个华北平原高1000米的地方冲下来以后就一马平川了。 对。 所以历来为什么说中原老发这个洪水，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势一下过了山门峡以后就是一泻千里。你如果不用一个很有强有力的大堤约束它束缚它的话呢，它就是叫龙摆尾嘛。就是总是在变换河道，这个现在呢，就是建国这么多年以来，黄河基本上没有决过堤啊。黄河最著名一次决堤呢，就是为了延缓了日寇对那个中国的侵略，就是在花园口，就是国军炸开了这个黄河大堤，一下造成了这个黄泛区嘛，淹死了一些日本人，但是淹死的更多的是中国人， 基本上就是化疗嘛， 迟滞了日寇的一个进攻啊。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地势以后你就能感觉到就是什么叫其地平啊。你再看看黄泛区形成的那种沼泽还有这种小块的沙漠以后你就能感觉到它那种湿。所以它这种地势环境呢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他后面说的。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人类居住。你说黄泛区吧就像尼罗河一样，它泛滥一次吧它带来什么呢？它带来的就是尼罗河一泛滥呢它就形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对。 泛滥完了你在上面一种庄稼，就是收成又非常好。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养活人。当然它泛滥的时候洪水冲走了我们的房屋啊建筑。也淹死很多人，但是呢它又带来了一个新鲜的这种土壤和土地。所以说它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中啊，是这么个意思。 哎，说的正是此处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一起来讲到 天地所以生万物也重，就是讲这个华中这个地方，就中央这个地方呢，由于水常常泛滥呢，反而也令到土地比较肥沃。 这个黄河呢，它从黄土高原，就是从陕西山西的交界，从北向南奔腾而下，到了三门峡这儿出来以后呢，就是一马平川。这个呢，它带了裹挟大量的泥沙，是它的天性，不然它不叫黄河。但古代呢，有一句话叫圣人出黄河清，也就是说圣人出来有多难，出现一个圣人有多难。所以建国以后修了一个三门峡水库， 对，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淤泥的 啊，就是带那么大的泥沙和淤泥，所以建着建着慢慢就把这个整个水库给淤塞了。淤塞了以后就没法弄，而且他把上流的那个就是陕西那个渭河平原，因建水库就要淹上面嘛，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惨痛的一个教训。现在呢，就是在小浪底，又修了个水库，他就充分认识到了黄河带来这个泥沙的这种危害和性质，所以他每年都有这种就是冲沙，就是让那个大量水哗一下出，就把这个黄河的这个故道里面淤滞的这些泥沙呢，因为它是有一种这叫蓄势嘛， 对， 蓄势，然后带着气往下一走，这样的话就能把黄河故道啊，就是现在大堤约束起来的这个黄河这个水道呢，里面的泥沙慢慢一层一层的往下刮。 对， 原来是什么？没办法，黄河一流，然后泥沙一沉淀，咱们就得加固大坝。加固大坝呢，就垫高，慢慢垫高垫高，那个黄河就成天河悬河，就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对， 那会儿86年，我去开封看那个铁塔，后来他们跟我说，黄河那个水道跟那开封铁塔是一般高的，所以你说这么一大喷水要是冲下来的话，那确实是个大问题啊。另外我去开封参观，他们告诉我这个开封城落着好几个开封城， 这此话怎讲， 就是说来一次发一次水 啊， 泥沙一淹就把你那原来那开封城整个给糊住了 啊， 就埋下去了，然后呢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中国 人又再盖一个， 又在这个上面又盖一个开封城，然后呢哗又再发一次洪水又给盖住了。 他若干年才会有一次这么大的吧。 哦哟，在黑暗的旧社会很频繁的发生这种黄河改道事情。 那那个地方房子都是简易房屋才行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河南那种这个人民生活的灾难深重呢，就是这个一个是黄河一个淮河一发水，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点家业一冲就没了。 哦， 这就是水患啊！ 对， 历来就是水患。 所以，但是呢，就以前我们中学历史和地理的时候也学过，说那个两河流域啊，就埃及地区啊，也是因为这样泛滥，所以导致呢，它的那个文化也因此发展了起来。所以一利一弊哈，很难说，其民食杂而不劳。 哎，这个中原地区呢，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物产也出产的比较丰富。 对 啊，这个我说了，这黄河泛滥也。有利有弊，也有利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植物呢也比较丰盛。这就出现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人们不必活得劳作的太辛苦，就能有就是养家糊口的这个收获。 对 啊，你像东边的靠海呢，人们还得去打鱼， 对， 是吧，这个西方呢金石之玉，土地比较瘠薄，这个人活得也比较艰难。北方呢游牧民族，你得养牛放羊，是吧，南方呢，你南方的就是那种还得去发酵，吃这些这个发酵的食物啊，都比较辛苦。而中原地区呢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啊，所以呢它不必很辛苦。这个劳的意思啊，我们讲就是繁体字劳上面两个火， 对啊， 应该是个用力， 点灯熬油嘛， 也就是说本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够了。 对， 这个劳的意思就是有点加班的意思。啊，我们现在 OP 啊， 加班族的这些人就是点灯，看别人不走，自己也不好意思走，还 对，点灯熬油， 点灯熬油，这叫劳啊。所以这些人不必搞得很辛苦，啊，但这种不必很辛苦，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呢？ 也很难说。所以呢，他说，故其病多，委绝寒热。 哎。上次我们说南方人是什么挛臂， 挛臂就是 挛是抽筋儿。 对， 给大家讲这个抽筋儿啊，你举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就是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奔跑过度以后，就一个反应 啊， 倒地下抽筋儿。 对， 这个抽筋儿就叫筋挛 啊， 就叫挛。这时候呢，你就来一个哥们儿，就给他把他的脚尖往后搬 啊， 是吧？叫拉筋儿嘛。 对， 哎，这叫治疗挛 啊。 这是什么？过劳的人会出现筋挛， 对， 是吧？那么反过来说，不劳的人会出现什么？ 就是多痿厥寒热、嗯、 这就是跟那个挛相对的反义词叫痿。 嗯， 痿就是病字边里面一个委员长的委，是吧？痿是什么意思？过度松弛。 哦，对对对， 这叫痿。 对对对， 就是不来劲， 对， 起不来。 对， 为什么叫阳痿呢？ 对， 是吧？这个说起哲学呢，就是你跟一些人就没法说话，他就认为什么，他就认为就是一根筋，一条道。你比如说，你应该，我们说，他说你到底让我干什么？ 嗯 啊，我怎么能好？那我们说你要适当劳动，但这些人就是认为劳动好， 嗯， 劳动过头呢又得病了， 就抽筋嘛。 哎，劳动过头抽筋， 嗯， 但是那说那就是不劳动好，他就不劳动， 嗯， 任何事情不要走极端。你说一个车吧，你买一个车，你要是特别珍惜这个小车。有人说：“哎呀，我太喜欢我这车，就放车库里不开。” 嗯， 会出现什么结果？ 他还是会锈嘛，对。 他这个车坏得更快。 对。 为什么？这个车啊，需要零件需要磨合。 对。 哎，需要这个在这个动啊，你这个轮胎需要不同的面、不同的地儿去着力。你把车停在那儿了，就一个地儿受力，是吧？这个车呢，就是坏得更快。所以你说真正养护车的话，你还得让它动。当然呢，你又不能开着好几百速度去飙车，所以要取个中。所以我现在碰到很多人养车，你到底让我动还是让我不动？我说你要没法说话啊。过度运动会导致筋挛， 嗯， 抽筋儿。过度的不动会导致什么？ 痿厥。 这叫用进废退。 对。 不要走极端啊！这个食杂而不劳的人容易出现的第一个是痿，肌肉不能用 了， 或者肌腱不能发力。第二叫厥。 痿和厥有什么不一样呢？ 厥叫厥逆，就是气血倒流。 哦，对 啊，我们说四肢厥冷，什么意思？就气血倒不了四肢上啊。那个萧红慈老师不是说他去武当山去拜访那个叫祝华英道长。 嗯哼， 我们中医啊有这个气血经络的理论，它讲的是两个气，一个叫营气。 嗯， 营是营养的营。 对，经营的营 啊，经营的营。这个营气走在血脉当中啊，它是什么？先是动脉，就是离心的，就是从心脏流 出去的啊， 出去，然后这个就从哪儿回来呢？从静脉回流。这是一套系统，我们管它叫营气。还有一套系统，就是在细胞间，不在血管里面，在细胞间慢慢渗透的这股气呢，我们管它叫经络、精气啊。这个精气呢，《黄帝内经》有两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也是说它什么是离心的， 嗯， 就是我们从心往四肢末梢上走，然后呢，再从四肢末梢再回来， 嗯 哼。但是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是什么？就是说手三阳，手之三阳就是从手往脸上走， 嗯， 手之三阴从胸往手上走， 嗯， 然后足三阳呢从脸往脚上走， 嗯， 然后呢足三阴呢从脚往这个胸口上走。这是一套这个 一直以来就在讨论的问题。 哎哎，一直讨论这个祝华英道长呢，他发现是左右是相对的， 而且呢，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就是说，在《黄帝内经》这两种说法里面，哪一种是对的呢？这个祝华英道长啊，就是那个萧红慈老师拜访这个祝华英道长，透过内证内修的方式看到了，他看到了什么呢？好，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的那个徐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个祝华英道长呢，在内修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个经气的变化。 嗯， 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的解释呢，等于是非常好的把这《黄帝内经》里面相对矛盾的这个学说呢，给统一起来了。 对， 他内证实修观察到了，就是说 当你左手的这个精气，比如说阳经是往上走的时候，相对于你的右手的精气是往下走的，它没有说固定手指三阳必须是从手往脸上走， 嗯， 手指三阴必须是从手往从胸往手上走，它是看到的是一个对立统一左右平衡的这么一条线路，所以非常完美的把这个《黄帝内经》的学说呢给就是等于是综合整理了一下。 但是说明这个中医也是内证内修的一门学问。 必须的， 嗯 啊，必须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体验呢，那你就按古人告诉你的怎么去做啊。就是这么说了半天呢，就说到什么这个厥，什么叫厥？就是什么气血不往四肢末梢上走，就是气血倒流了， 嗯 啊，不往这个分支上走，这叫厥。那么这种人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以前说过，抽烟的人， 嗯， 你一抽烟手脚肯定要发凉，为什么呢？抽烟叫直指死地而后生，就是说你突然吸入的空气里面氧气含量不够， 嗯， 那大脑就处于一种应激状态，马上调动全身的气血，看看供应心脑，他舍了哪儿了？ 舍了手脚， 哎，舍了手脚，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人在冷天的时候，四肢不够用，就是能量不够用的时候，他也会什么舍气末梢，然后呢 供 心脑。 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在发高烧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也是人蓄积自己所有的阳气和能量去和外界的这些病毒啊邪气做斗争，这时候呢。他也是什么舍些一些枝枝末梢的东西，枝节末梢的东西供人体需要。所以你看很多发高烧的孩子，你摸他的脑门 热的 烫的，你摸他的手 冰凉的 冰凉。所以伤害了有句话叫热身厥医身呢， 嗯， 到底你说他是发烧还是发冷？ 那你说小朋友要是发烧的话，现在你知道送儿童医院很痛苦的嘛，是吧？打吊针，那有什么办法在家庭急救可以令到他马上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点小东西可以帮助小朋友呢？ 方法有很多， 嗯， 但是呢小孩子发烧啊一定要先辨证， 嗯， 你是受风了还是受寒了还是受热了。小孩子吧，他是我们以前讲过，他纯阳之体，他不怕寒，他怕热，而且他怕营养过剩。所以说古人说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你别给他塞太饱。 嗯， 所以现在小孩子一发烧，扁桃体一肿一大，人们都说啊，感染了，发炎了，赶紧去打抗菌素。其实真是在害孩子，为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吃了营养过剩，就是胃火太旺了，往上顶，顶的自己扁桃体大了。这时候你只要给他消食化积，让他拉出一顿臭屎来，他那个烧就会退。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隔靴挠痒，隔靴搔痒还不大正确，就是简直就是。有点胡治乱治啊！只要他不管，退烧的方法有很多。 嗯， 这个我记得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说过，就说你如果给家人看病，给家人看病，你就观察上两天。 嗯， 让他自己烧。 嗯， 只要他不出生命危险，给外人看病是什么呀？外人看病就来就想让你帮着退烧，那退烧很简单。 嗯， 一发汗不就退了？ 嗯， 但是呢？退了以后又起来怎么办？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治疗这个发烧，加上现在这种猪流感又这么猖獗啊，又这么肆虐。我的观点啊，第一要通肠胃， 嗯， 先摸肚子，肚子里面疙里疙瘩的，摸上剧痛，先摸肚子，先通肠胃，六腑先通了，这个热啊，我们管它叫釜底抽薪。就是你这个烧为什么这么烧，底下柴火太多了吗？撤一点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如果他确实是高烧特别厉害的话，而且手又冰凉的话怎么办？ 嗯， 一看这是个邪热， 嗯， 就是说敌人烧了把火到我的体内了，那我怎么办？ 排出去， 围魏救赵。 嗯 啊，把他的兵力给他分散了。 嗯， 这时候呢我就让我手不是冰凉吗？ 对， 那怎么办？我就给他捋胳膊。 嗯 啊，特别要捋这个手臂内侧这个三阴经， 肺经 啊，肺、心包、心。 嗯 啊，捋到什么手慢慢发热了，然后呢 在他的手尖上，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冲穴啊，就是中指的这个中间，针刺放血，挤出来几滴，一滴两滴黑血以后，他那个热能很快能退掉。我说这是指风热感冒啊，就是中了热邪，因为这个热邪跟寒邪不大一样。 那寒邪怎么办呢？ 寒邪的话就吃发汗药或者推背， 嗯， 啊，推一下背。寒邪呢，它经过大概要六个阶段才能达到人的心， 嗯。 可是这个热邪呢，直接就是先是肺，然后心包，然后就到心了，就是温热之邪。所以大家呢，可以用这些简单的物理方法去先帮助孩子。 那怎么判断它是寒邪还是？ 哎呀， 热邪嘞？ 望闻问切啊，有一个诀窍。 嗯。 着凉的人发烧，怕冷。 嗯， 他一边烧得很高吧，他一边要裹被子， 嗯， 啊，他是要打寒战，稍微门口漏点风他都难受， 嗯， 这我一看寒邪， 嗯， 受热的人喜欢什么袒胸踢被子， 嗯， 啊，就是所以同样是发烧，一个在那儿要自己要干，一个呢要蹬被子，这大概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嗯，我觉得听众朋友哈，有做妈妈的或者做年轻爸爸的，把它记下来，因为有些时候晚上小朋友发起烧来真的很可怕，如果能自己搞定的话呢，那真是无量寿福的一件事情。 现在你比如说我发现人看病吧，人在看病的就是孩子病了或自己病了，他其实是属于一种极度无助的状态。 对， 他这时候考虑什么问题呢？特别是家长，他考虑的就是什么，怎么能让自己最好没有心理负担。 嗯， 怎么叫没有心理负担呢？其实就是说不被别人谴责，不被别人谴责就顺着大家的这个思路去做。我孩子发烧了，我送到某某医院，然后挂着吊瓶，就是说这孩子被治坏治死了，我心里没有负担，就是大家都这么做。 对， 如果说你说哎，我孩子发烧了，我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治啊，然后治好了谁也不说，治坏了呢，那这个人就成了什么 罪人， 千古罪人。所以大家都是以这种以最好的不担责任的方法给孩子治病， 嗯，在单位里的那套心智模式。 对，所以说我们在做中医传播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一个价值观。 嗯， 中医治疗外感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没有副作用。从我长这么大，我小时候得的所有的发烧啊感冒，我大概76年秋天我还有高烧，我差点烧死过去，都是中医治好的，我没有用过一次这个西药，这都是有赖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做中医的母亲。可是现在的人呢，一说感冒发烧孩子他马上就送医院输液。我们上中药大学的时候，我们对中医培养出来信心，你知道怎么培养出来？ 嗯， 当时突然发现我们有个老师啊，伤寒教研室老师姓裴，叫裴永清。 对，是大家，是大家， 现在是大家， 嗯， 当时他是我们上学他还是个讲师嘛。 对， 发现这个老师居然给孩子看病就是发高烧从来没超过三副药，往往都是吃半副药孩子烧就退了。 嗯， 哎，我们就突然觉得啊，原来中医能看感冒。老师就觉得很生气，伤寒论这是什么呀？ 伤寒论嘛，人家说的那个叫伤寒论嘛。 对啊，不就是 专门治伤寒的吗？ 治一些突发的这些伤寒的急症嘛。后来我们跟老师抄方，就是说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孩子从高烧烧然后退，就这么快，我们这才知道哦，原来中医是能看病的。所以到现在了，就是说我说有些病人啊，我说你来找我一趟两趟不够，得好几趟。但如果说人家是感冒来找你，你一次没给人治好，那直接把牌子砸了就得了。就是说中医是能治急症的，包括急腹症、急性阑尾炎。我是76年，我11岁，76年的秋天我得了一次高烧。以前我发烧我妈给点小药就也就好了，但是那76年秋天我那个高烧烧坏了，就烧到了我妈用药，我烧不退，最后烧到就开始有点昏迷说胡话了。我们就说热啊，在肺在心包，这时候人就烧一烧，心率快，热到神昏沾语，就是昏迷不醒，而且说胡话的时候那就已经烧到心了，就是影响到心神了。 当时我妈也慌了， 嗯， 就是 作为一个中医大夫有点害怕 啊，特别是自己的孩子， 嗯， 为什么说医不自治呢？ 对， 给别人下药狠着呢， 也不是狠着，毕竟是吧，这个心态是不一样。我认识那些易经大师，没一个给自己算得准的，个人情感代入。 他这个给自己的父母就是亲近的人，他一动那个心， 嗯， 我们说医者易，易需要冷静的思考， 嗯， 如果一动心的话，他就容易出问题。后来就是，我记得把我带到医院，就要说，有的西医大夫说脑膜炎要抽脑脊液，我妈一听害怕，就不让抽，还是抱回家了。 嗯， 后来请动了我妈的一个师兄， 嗯， 我妈师兄呢就是我妈的师傅的儿子，我妈师傅叫马恒书先生嘛，他的儿子叫马小奎，也深得他父亲的真传。我管他是这个马小奎，我管他叫舅舅， 嗯， 叫叔叔， 嗯， 他当时是个工人，他并不是医生，但是他有家传，他来看了我以后，你猜他说句什么话？ 没事，等等好就好了。 没有，他说，嗯，你是秋天得了一场温病，温病一般是春天， 对， 春天才得，我是在深秋得了一场温病， 于是呢？ 于是就吃中药嘛。他就给我吃中药两副烧退人形。当时你知道我烧到什么程度？ 嗯，烧到连做了多少坏事全讲是吧？ 烧到我在昏昏迷迷当中啊，梦见有人来了， 嗯， 他说76年是毛主席去世那年， 对， 9月9号毛主席去世。 那到底竟然昏昏沉沉徐老师看见了什么呢？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啊，徐文斌老师呢跟我们讲到，他在昏昏沉沉高烧过程当中发昏啊，不也不发昏的发热，梦见了一个东西，或者梦个人，梦见什么呢？ 当时你看76年9月9号毛主席去世嘛， 嗯， 这已经是秋天了，大概是在这之后的一个月大概左右吧，我就发这么场高烧。 嗯， 当时毛主席去世以后，党中央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做决定，要永久保留毛主席遗体，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嗯， 要把毛主席遗体放在水晶棺里面，这都是平常我们都学的嘛， 嗯， 是吧？76年我11岁了， 嗯， 我在高烧昏迷当中，昏昏沉沉当中，我就梦见来了一个人， 嗯， 人跟我说什么话，他说，哎，这是给毛主席做好的水晶棺，你先用吧。 真是 哎呀，这现在想起来后脊梁都发凉。你先用吧。 你每次经过这个天安门的时候，咱们不经常开车经过天安门吗？你们对毛主席说些什么？ 我长到现在，我到北京，我84年考大学到北京，我到北京现在25年 啊， 我从来没去过毛主席纪念堂。 就怕见看见熟悉的景象， 怕见我的那个魂跑进去。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它其实跟做梦一样，它是不是有某种的这种心理？ 就是说人到病的特别重的时候，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对， 啊，我们不能说是封建迷信啊。 对。 然后呢，这个我这个就是马小奎这个舅舅呢，给我用了这个药两副药。 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打喷嚏了。 对。 然后我妈一听我打喷嚏了，高兴就跳起来说：“你好了。” 嗯。 就是受的那个温邪啊，就出去了。这是我高烧的一个大经历。如果没有这个中医要救我，我估计已经 躺水晶棺里去了。 水晶棺里去了。 哦，阿弥陀佛，这话就点到即止啊，点到即止。 另外呢，就是我后来发现，男孩子到12岁的左右，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高烧， 对， 那个老百姓叫换脑子。如果你烧过来了，这孩子就是等于说离那个成人啊 近了一步， 又近了一步。 嗯， 这男孩子什么变声期啊，大概这个其他的这些发育都跟这有关。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是一碰到这个事儿就慌，或者一碰这个事儿就用一些遏制法把它这个热强，他不是把它散出来，把它压制住。这时候呢，就把这个男人的那种阳气啊 就伤到了， 扼杀在12岁左右。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伤的阳气吧，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问题， 就是中国的爷们儿，越来越少， 所以女人也越来越少， 娘娘腔越来越多。 对， 为什么？你追到根儿上，就是12岁那个烧就没没发好，没热出来。我的大学一个同学，他到美国生活，有一次他儿子也是在大概12岁左右就发烧，他当时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他在美国给我打长途电话啊，吓坏了。他也是烧到孩子说胡话，孩子说什么妈妈我走了，妈妈我走了，吓得他那真是魂不附体。后来我一听他这事儿，我就给他说我这个小时候发烧那个经验，我说你就华盛顿 7th Street 有个 Chinatown， 那儿有很多中药店，我说你就按这个方子去抓，我估计跟我差不多，也是秋天得的一场温病，你把这个温热邪气散出来就没事了。后来这孩子烧就退了，跟我一样。有趣的是什么？孩子烧退以后性情大变，以前就是玩游戏，而经常跟他爹一块打游戏，就是打完烧完以后 喜欢中医了， 不是喜欢中医喜欢学习，而且呢用英文写的作文，他是个中国人 啊， 而且还是半路，就是 半路出家， 不是半路出家，就是 半路学英文， 就是半截是跟着爹妈去的美国嘛。 对， 他在他们班用英文写的作文，就是纯种美国人的一个班里面，他作文得的是 A 加。你说这是不是性情大变？这次探亲回来，我一看1.8米，比我都个儿高了。我一说好啊，烧出来了，幸亏没有医疗保险，这要是有医疗保险，送到医院，冷水一输，寒药一用。烧是没了，但是那个人蔫了，就被打尾。 所以这个徐老师，您这个药方一定要好好保存好。 也不是，《伤寒论》上有，《温病条变》上也有。 第几条？ 温病条变上的就是我们用的叫热入心包。热入心包有个叫清宫汤。就是透邪外出的。就是把已经热到了这个热邪啊，攻到了你的心里面，都突破心包了。 对。 进去以后 用清宫汤， 哎，清宫汤 啊，伤寒杂病论， 温病调变， 温病调变，温病调变。 我那个舅舅不是说了吗？ 嗯， 你是秋天得了一场温病 啊，温病调变 啊，这就说到了我们说到这个绝啊，所以碰到他手脚冰凉的时候呢，如果你判断他受的是这种外感的邪热，你就用我们说这个方法。去把他的热邪呢通过手然后指尖给他散出去。 叫什么宫汤来着？清宫汤。 清宫汤。 清宫汤对吧，温病调变的清宫汤啊。 还有呢，就是如果他受的是那种寒邪，在伤寒论里面有专门有治疗这种绝症的，有四逆汤，里面用的全是大热的药。 对。 意思就是说你的阳气不足以抗衡寒邪，以至于你寒到了这种程度。有的老人说这个凉啊，开始指尖凉，然后手凉，然后到胳膊肘，说过了胳膊肘 就回不来了， 哎，就回不来了，这就绝，就是绝了，就断绝的意思了。所以《伤寒论》里面有四逆汤，有通脉四逆汤，有白通汤，根据他的热邪的不同的程度呢去给他用这些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所以说绝有两种可能，受了热会有绝，受了寒也会绝啊，食杂而不劳也会绝，吃饱了撑的也会绝啊。这种寒热呢，下面两个字就是我们看《神农本草经》里面经常提到，就是说这个人出现伤寒寒热。什么寒热呢？ 什么叫寒热呢？ 就是我说的恶寒和发热。恶的意思就是 厌 恶的恶啊，就是我们平常说那个恶啊。寒热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外感病，就是不是发烧就是发冷。还有一种情况，如果邪气在少阳的时候，它叫往来寒热， 打摆子 就比打摆子要轻一点，它就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有人左半身冷右半身热，少阳症，就是斜在那个门轴那儿的时候， 对， 一会儿这个脚进来，一会儿这个脚出去，就是说你正气足的时候，它在门外边，你正气稍微一弱，它又探头探脑又进来了， 是叫往来寒热啊，心烦喜忧。 嗯， 还有一种寒热就是你说那个疟疾啊，被疟原虫感染以后，这人就打摆子。 嗯， 打摆子那种热的时候烧的40度，冷的时候又像在冰窖里啊，这就是更严重的这种寒热。所以呢，在中原地区的人呢，他不像在其他方位那些地区人得病呢那么明显。你想在海边人，东方人，我们说了，老吃那些鱼盐啊，它容易热重， 对， 就出现热症，就出现痈痒， 对， 它没有说它寒热。老在北方人呢，喝牛奶，地势呢冰澈啊，然后呢容易藏寒而生满病， 嗯， 人也没说他得热症，偏偏就是在中原这儿这个人。是左右逢源，热病也得，寒病也得。 嗯， 所以呢，他得的病呢叫杂病。 对，所以叫时杂而不劳嘛。 哎，所以说《伤寒杂病论》为什么叫《伤寒杂病论》？ 其实伤寒和杂病是两回事，对不 对？ 对，伤寒是我听说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说伤寒就是发热的病叫伤寒，不发热的病叫杂病，是这意思吗？ 不是。 嗯， 这是一种解释啊。 对， 我也是一家之言。《伤寒杂病论》写的人你知道叫什么？ 张仲景吗？ 张仲景，张基字仲景啊，他本来就是河南南阳人。 嗯， 我在86年去参观嘛，我就是非常敬仰这个张仲景。这个《伤寒杂病论》他的伤，什么叫伤？ 伤什么叫伤？ 哎，什么叫伤？我们经常说创伤。 嗯，所以问题就在这里，经不起问问题。 哎， 熟悉的事情总是陌生的。 一问啊，就跟我们写字儿似的。 对，熟悉的陌生人 写自己名字，写着写着，这是这个字吗？ 对， 伤啊，它有特定含义。古人讲究，不像我们现在就胡说八道。 嗯， 古人定义很明显，伤皮曰伤，叫表皮破损叫伤。什么叫疮？ 疮就是去到肉是吧？ 到肉了。 那到骨呢？ 肉曰疮。到了筋呢， 嗯， 叫断；到了骨呢，叫折。如果筋和骨都断了，叫绝。 哪个绝？ 断绝关系嘛。 啊、哦，绝。 你经常说断绝关系，你是跟我断关系还是跟我绝关系？ 嗯， 是吧？古人讲就是孤旧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骨头折了，筋没断。 嗯， 是吧？筋还连着呢。 嗯。 那么如果筋骨都断了。这叫绝了。 嗯， 为什么古代写的这么清楚呢？古代法家治国的时候，他有个量刑的问题，你受的是轻伤还是重伤，到哪种程度了。中医用在这儿呢，就是说什么叫伤寒论，它伤在哪儿？ 伤在表层， 表皮，就是那个邪气入的是表皮，受的是什么邪呢？寒邪。而且伤寒有个特点，到最后它会出现发斑，就在皮下出现淤血，青一块紫一块，所以看到了皮曰伤，受的又是寒，那叫伤寒，这是一块。 嗯， 杂病呢，就是后来被分成《金匮要略》这一块，《伤寒论》分成两部，一个是《伤寒论》，一个是《金匮要略》。《金匮要略》就专门讲人们怎么时杂而不劳得的五脏六腑得的病，然后呢分别去治。所以《伤寒杂病论》是这么一本书 哦，是一个层次不同的， 层次完全不一样。 从外进里面的这种， 你看外感的邪气从表皮进到里面，而且是以寒气居多， 嗯， 这叫伤寒。 嗯， 如果你饮食劳碌啊，我们说五劳七伤乱七八糟堆起来，导致那个杂病，是用《金匮要略》的那些杂病的方子去治的，就完全不同。所以为什么《伤寒论》诞生在中原地区， 嗯， 跟我们这儿时杂而不劳，病多痿厥寒热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将来中国的医生一定是全世界肛肠最好的医生，肛肠科这么多的水煮鱼香辣蟹，肯定是这样嘛，对吧？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中医太美，谢谢徐老师，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